唱首歌，谁家千里莺歌，翻箱残了跋涉，小儿上壶酒喝。 看烟火，妹妹猫在角落，小鬼摇着风车，好戏演到几折。 三句好不好，总要尝尝才知道，故事慢慢老，喜怒哀乐都奇妙。飞絮满城飘，竹马跑过石板桥，趁天色尚早，再去买块青葱糕。抱拳微微笑，大侠可不是白招，比谁功夫高，小小毛贼你别逃。哼支老童谣，想念的人会听到，此卷正年少，结伴并肩多逍遥。 大侠可不是白招，比谁功夫高，小小毛贼你别逃。 哼支老童谣，想念的人会听到，此间人年少，结伴并肩多逍遥。 心会的感动。